欧乐福啊，喺香港开分店啊，喂，其实真系一个励志故事嚟嘅。喂，谂下，喂，参考人咧都可以做到反攻埋当地。喂，睇嚟咧嗰啲咩溜巴伦啊、麦肯鸡啊，呢啲嚟香港都指日可待啦。哇，强国咧就真系强起嚟啦。我系强国新患者阿白奇啊。 今日咧就睇咗套《厮杀列车》，有冇感动咧？讲真啦，真系冇感动，但系睇到。故事里面有一个主人翁咧，真系谂到好多我哋港珠嘅故事。自己上咗车冇感染，就锁住道门唔俾其他人入。诶、，sorry 啊，可能剧透咗添。我系强国生活者阿 Win。 朱凯迪当选之后咧，受到人身威胁，考虑咧成家搬入立法会，兼且日夜有警察保护。强国官员见到呢个安排咧，举手大赞。我哋自己早就先行一步啦。话政治人物一向都应该受到公安嘅保护，入住政府机构，你睇佢哋几安全。我系强国移民顾问 MJ。 好啦，欢迎嚟到今集嘅强国 生还者。 大家好。 系啦，我哋又继续喺度啦。 真系啊，今日。剛才節目引言都講過啦，晏晝睇咗套好戲，真係冇諗過作為一套喪屍片拍得，我覺得拍得好 OK 喎。 近排都大熱嘅， 大熱啊！過咗50,000,000票房啦，即係香港。 哦，香港過50,000,000啦， 係過50,000,000票房啦。喂，依、這個《屍殺列車》咧，我哋一陣間再慢慢講啦嚇。咁因為我今日見到一個好振奮嘅消息咧，我就忍唔住想同大家即分享一下。 梁振英落台咩？ 未，我喂嗱，對我嚟講咧，我係好尊敬啊689先生嘅。 OK， 咁 好特首。 哇！呢度真係插一句，當年啊，我哋已經要話689先生咧，應該有三個選擇：一就係、是、辭職，冇；二就係、是、殉職，都冇；三升職，係啦，去嗰個大陸嗰度繼續做 政協 官啦，係啦，升官發財， 指日可待噶啦，依家。喂，咁咧有咩咁振奮呢？其實咧，我不嬲就都好支持我哋強國嘅品牌嘅，例如阿小米啊，例如華威啊，例如溜巴倫啊， 屌你講咩啫？溜巴倫你又冇買，華威啊，你用緊華為機，你有依個發言權，我用緊小米機，我都有發言權，MJ 冇啦， 用埋外國勢力，用 Apple 蘋果，外國勢力， 我有用小米啊，我有用小米啊 好，国产嘢都有国产嘢嘅好嘅，不过国产嘅科技系可以嘅，我觉得暂时都可以接受。 但系佢哋呢一个系唔值得鼓励嘅，即系佢哋好叻咧，就用啲好低成本就复制你所有你之前成功嘅科研，跟住吓我系平啊，你吹咩？ 之前我哋重复过多次，唯物论者嘛，讲结果嘅啫嘛，个结果 OK 就 OK 噶啦，冇结果用低成本赚到钱，你唔好理我过程系用咗啲。点样卑鄙卑劣嘅手段 系嘅嗱，好似就我哋面前咧有一盒叫做维达纸巾，其实都系好例子嚟嘅。我记得维达纸巾咧，初就系喺好多抄我哋嗰个 Temple 嗰个纸巾而做出嚟嘅，其中一个比较成功嘅一个牌子啦， 参考系 系啦。咁而家维达反而好似吓、啊，好似都同 Temple 都不相伯仲、啊。 系啊，嗱，咁你俾我讲翻我啲振奋消息先啦，我真系我忍唔住我内心嘅喜悦啦， 要爆啦， 要爆啦，真系，喂，原来咧。周六福，大家有冇听过先？周六 福我听过。 周六福咩六福啫？周六福， 周大福我听过。 系啦，周六福咧，原来咧已经将会喺香港开业啦。 喺咩位置啊？就系喺旺角。 喺周大福对面定六福对面咧？ 喺弥敦道。 真系 弥敦道。嗱 ，OK， 读者回报话喺边度先？唔系，有啲人要学 啊。我估。左边周大福，右边六福，中间周六福。 唔系，冇咁夸张。对面系周大福，对面系周大福， 系咪信和广场附近咧？ 应该系，据我所知系。我呢个确实嘅地理位置，我都要再参详下，因为、即系我都想去拜访下周六福，即系介绍。 死咯！嗱，我真系唔算有两位咁多喺强国，系咪真系好盛行嘅呢个牌子？ 周六福以我认知咧，强国唔算系好盛行，佢唔够呢个流凤省啊、老凤祥啊，可能你 我老凤祥就老品牌啦，真系老品牌啦， 老凤祥就真系老品牌嘅。 一年前喺香港登陆咗啦， 系啊，但系周六福真系呢个名同呢个麦肯基啊咩 大交换啊，大快乐啊， 呢啲名大家自己都心中有数啦。 即系我个人认为咧，就即系。不可以睇小强国嘅品牌嘅， 系 咁咧，佢亦都咧，佢近排咧都唔系近排啊，即系佢有个 代言人，即系我好中意嘅细个嗰阵时，就系蔡少芬。 啊， 系啊， 揾到蔡少芬去代言啊， 系啊，据我所知都唔系，即系唔系今年嘅事嚟噶啦，即系我早几年前咧，我翻强国出差嘅时候咧，我都见到，咦，有间叫周六福，咦，点解咁熟口面嘅，系蔡少芬嚟嘅，我嗰阵时仲心谂，啊，系咪佢偷佢啲相用噶？ 偷相用啊！ 啊，蔡少芬系承认咗嘅，即系真系。周六福嘅代言人嚟， 可能蔡少芬系周六福嘅幕后大老板。 唔系呢个我唔知道啊，咁但 张俊系咯， 可能咁样腾腾呱呱咁腾翻嚟嘅，可能真系。 咁其实呢个周六福嚟讲咧，咁都系嗱，嗰、那个成立嗰个日期啊，咁就冇周大福咁出耐啦，咁样。咁咧2004年嘅啫，2004年先即系开嘅啫，呢个周六福。咁、但系咧。 学无先后，达者为先。 但佢已经系咩呢？已经系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之一。 会唔会周大福同六福反而喺500后咩？ 呢个我要研究，有机会，真系有机会， 有机会， 系啊！ 即系你哋啲周大福啊、六福呢啲，真系唔好成日抄去中国嗰啲嘢啦。 系啦，系啦，词不能胜词。 咪系咯，我哋即系 好似 New Balance 输俾新百伦，我觉得系真系 正义系必胜噶， 系中国嘅正义系必胜嘅。 系啊，你哋唔好成日咁样抄嚟抄去啊，好似个 Apple 咁样。 系啊，即系我哋要讲嗰啲叫咩噶嘛？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啦、 啊，依法治国， 系啊，同埋即系尊重嗰个品牌价值， 梗系啦，系啊。 你咁白旗可能周六福开张，你都会第一个帮衬咁样。 我想去啊，其实我觉得呢月即系周六福咧，喺香港开业咧、啊，都系我哋香港嘅骄傲嚟嘅。咁咧，即系基本上嗱，其实咧啊，即系我都即系揾过下佢啲背景或者佢资料啦、 啊。蔡少芬啦、 啊，蔡少芬其一啦，我细个真系好中意佢， 因为你个样有少少似啊， 蔡少芬冇戴眼镜、啊。 因为你样有少少似吴启华， 我哋唔好讲眼镜住啦。好啦，原来咧佢喺全国啊， 系 已经有1720间分店。 超全国呢啲嘢可信嘅咩？大家出差都知道啊。 唔系，点解唔可信先、啊？你唔好你点样诋毁佢先？ 我同你讲，大陆有一个品牌叫沙县小吃，我谂阿 MJ 未食过，你一定食过嘅。 见过。 沙县小吃系咩咧？三明一笪地方，而一地方叫沙县，佢就做一啲嘅，可能系鸡腿面啊，乌鸡汤啊咁样，就以啲咁嘅。又唔可以叫小食嘅，就快餐啦，又可能又未必叫快餐啦，有面有饭有汤咁样咯。而家全国保守估计应该超过10万间店，但系啲所谓10万间店咧，有啲系求其俾100蚊佢，就话诶俾个名我用啦，就改你个名，因为佢挂住沙县小吃个名咧，就会有 啲客人 吸引客人。咁但系依间店系咪真系佢开？唔系咯，好似你头先讲周六福华报称1000几间 franchise 咧， 系啦，就是、所谓嘅 franchise 咯，但系佢经营，可能就俾200蚊周六福，可能阿六叔又好，阿福仔又好，咁样俾阿福仔咁样就 OK 噶。 系、你啲咁嘅港产，沽物论系点都好，沽物点都好，南香港咧就将会系佢哋1721间嘅分店，系啦，咁届时我谂相信都系一个盛事嚟噶啦，系啦， 咁啊请到孙杨嚟跳水啊， 有人笑啊， 系啊，应该都 OK 嘅， 系啦，咁咧嗱，周六福我头先讲过啦，咁就2004年成立啦，咁系第一间分店就喺广州嘅，咁原来咧、 啊， 原来咧佢曾经咧就声称过自己咧几时成立咧，大家估下。 声称啊， 即系声称啲曾经啊，即系依家系2004年啦， 咁唔会早得过周大福同六福咯，咪1980几年一个七几年 啦。我谂系清朝啦，我谂清朝成立噶啦。 系啦，周六福咧曾经自称咧喺18世纪初已经成立噶啦，即系鸦片战争嗰阵时系未打嘅，系啦，即 系 有牌未打鸦片战争，系啦，18世纪初我谂可能嗰啲康熙啊、雍正嗰啲年间已经成立， 所以有理由相信周大福同六福都 侵权嘅， 抄佢嘅，系 真系侵权嘅。咦，佢有冇起诉周大福同六福？ 唔会，我哋有啲好大量嘅， 系啦， 即系大家同意， 有钱一齐搵， 系啦。咁咧后屘咧，即系个古仔就系讲紧话，原来咧佢18世纪初成立。咁后屘啦， 乾隆下江南都要揾周六福买珠宝， 可能就系本身有啲人因为乾隆下江南咩发咗达， 系啦， 咁跟住就成立咗呢个周六福， 冇错啦。嗰阵时林则徐咧都唔系就系烧鸦片咁简单嘅，烧埋周六福嗰啲咁样嘅，嗰啲咁样嘅吸鸦片嗰啲器具嘅， 原来都几多历史嘅。咁啊，六叔啱唔啱福仔咁点？ 你俾我讲埋个历史先。2009年咧有啲好曳曳嘅内地媒体啦，就揭发咗佢。喂，有乜理由话自己18世纪初成立啊，咁样好啊，咁样样。咁咧后屘咧，当时佢个周六福个负责人啦，就解释就话啦，话咧其实咧佢嗱，其实咧我哋创办人啊， 好几代咧都系做珠宝噶啦。 OK， 咁所以咧，我哋话自己十八世纪初成立咧系有道理嘅， 真系有道理。祖师爷系胡雪岩咯，可能。 咁、okay. 当然，即系佢周六福呢个名比较敏感啦，亦都即系佢之前喺大陆都打过官司嘅， 系 打过官司嘅。佢曾经告过咧，咩一间叫周伯福，周伯福就系一百个伯， 周伯福就系周伯通传人嚟嘅。 仲有几多？仲有几多？ 幕后老细系郭靖咯，跟住由周伯通，周伯通开始 东邪西毒 做，跟住后边再改下改，变咗周伯福啦。 老细买个东邪西毒先。 系啦，咁佢曾经告过一间周伯福啦，一百个伯啦吓，就侵权嘅。咁即系最后咧，即系当然就胜诉啦咁样样。 周伯福 冇用九阴真经打佢咩？ 周伯福系咪真系抄佢拳咧？好有趣喎、啊，真系。 周伯通嘅传人都咁欺负， 系啦，即系有个维铎出去过维达咁样。 系啦，咁依间铺嗱咧，诶，依间铺头都正派嘅。咁本身咧，其实即系我就睇到另外一啲背景啦，就系讲嘅话咧，嗱，依家咧就。即系网媒又好，或者其他媒体咧，就话佢所谓咩登陆香港。咁、但系其实咧，佢嗱，我哋依家当翻零四年成立啦。 O K， 佢零四年其实佢系一间香港嘅公司嚟。 吓、啊，零四年 一间香港嘅公司，依家就登陆香港啦。 零四年佢系香港公司嘅系咩意思啊？ 喺香港成立，只 不过香港成立咯， 香港注册， 香港注册咯， 跟住就喺大陆嗰度开门市， 即系门市啊，或者啲所谓营运啊、运作啊，其实全部喺深圳， 系咯， 系啦， 即系从未喺香港出现过噶嘛，应该 系啦，即系之间周六福咧就未喺香港出现过嘅，系啦，咁就只不过系零四年喺香港成立注册。咁样样咁，但系就冇分店咁样样嘅。 咁啊，几励志嘅，讲真，即系而家淘宝啊，我哋嘅马云先生都话，淘宝上冇假货噶嘛，系全部都系真嘅。咁一啲小本经营啦吓，而家成日话啲地产霸权啊、大品牌霸权啊、吓、啊、超市霸权吓，冇、啊、OK 啦。而家唔使讲嗰个点样霸权啦，一啲小人物吓、啊，整个周六福都有权打冧。周大福、六福嗰啲巨人噶吓，几例子。 其实咧，坦白讲啊，如果作为一个知识产权啊，去注册一个周六福，包括你周大福或者六福，你真系对佢冇任何办法噶。 冇点会有办法啫？ 即系冇任何办法。 有你就系即认真嚟讲，头先嗰啲讲笑嘅，认真嚟讲就有嘅。当你购买者觉得。你呢个系代表咗周大福或者六福嘅话，佢真令到好多人真切地相信呢件事嘅话，影响咗佢本身嘅市场，已经可以告佢噶啦。咁你睇下法官点睇？ 呢个真系要睇法官点睇。 如果喺翻强国咧， 吓、强国 系因为强国 MJ 提供咧系一个法律嘅观点嚟， 系 咁只不过一个观点嚟嘅啫，系啦。 喺强国就好难讲， 系啦。咁撩强如撩 balance 都可以会输， 系啦。但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嚟讲啦，应该就唔系咁睇。 唔系、香港咧有另外一间，我谂我突然间醒起，叫做名创笃品。系啦，咁嗰间都同即系一啲日本嘅即系所谓连锁店啦，系啦， 冇人啦， 或者Uniqlo 啦，系啦，咁其实都有相近似嘅地方嘅，咁但系咧。佢依我就见佢啦，嗱佢几多间分店咧，我就真系唔知 道。都有唔少啊， 唔少啊， 少但系真系好似越开，我就见佢越开越多，越开就越多咁样。 咁呢间我又即系作为平心而论下，我又觉得佢正常香港消费者啦，应该会分得出佢同无印个分别嘅。正常消费者，即系我譬如我本身系谂住去无印买嘢，我系无印粉丝嚟嘅，我每月会买1000蚊无印嘅嘢嘅，咁我冇理由会因为呢间 Uniq。 冇名创 名创 优品 系啦，我冇人会俾呢间名创优品分咗100蚊噶嘛，正常我觉得呢个就可以分到。 你呢个要 provide 得系一啲好精明嘅消费者，但系有好多消费者即系未必好似 MJ 你咁精明噶嘛，即系譬如我想买假设啊，我想买一罐又用翻蓝莓啊，蓝蓝莓啤酒啊咁样，跟住去到安士多度买蓝莓啤酒，跟住老细突然间同我讲，蓝莓呢排斷貨喎、不如試下黑妹啦，都係藍妹嗰、那個 廠㗎， 同一個廠出， 仲正啲添，係 啊，咁我會信啊嘛，即係可能喺個知識或者一個信息未咁發達嘅時候會信，即係你有幾可會喺嗰、那個，你咁樣同我講啊，我即刻上網 search 係咪有黑妹啊，係咪真係屬於藍妹同一個酒廠出，唔會啊嘛， 咁所以係啦，一個好緊要嘅就係消費者自己要有識。 当嘅嗰个分析能力，唔好咁易俾人哋一讲你就上一睇嘅招牌你就信。咁我暂时对香港消费者，因为而家资讯都尚算发达啦、消费者应该都尚算精明嘅香港消费者。 好啦，讲翻呢样嘢咧，咁其实咧亦都好多网民咧都质疑，喂，你整间咁嘅周六福喺度咁嘅样。咁你真係当，因为你嚟得香港你买金啊，即係其实好多都系自由行嚟㗎啦，即係或者即係我哋强国嘅同胞㗎啦。 好熟悉啊。 係囉，咁我点解我要特登落嚟你香港买周六福啫。係囉，即係我嚟就諗住买周大福㗎嘛或者买其他嘛，咁点解我会特登。 我估计啊，周六福为点解要喺香港开呢，咁佢自己讲真好透彻，佢都知道自己系侵权㗎啦。即係唔好话侵权咁难听啦，去仿人哋模仿人哋。 就 係 扮六福或者扮周大福囉。 香港只不过佢哋做一个 brand building 囉，去做一个去建立佢哋所谓嘅品牌，等啲强国人落嚟香港嘅时候，哇，原来香港真係有周六福㗎喎、返到大陆嘅时候更有信心。通过他们把口同说，哇，香港真的有周六福、以后买金不用搭飞机去香港啦，直接 周大福真的侵权的。 是啊，直接在周六福买啦。这个是他们一个玩法。即系我相信，点解佢哋会花重本喺香港设立一间一个品牌店？ 同意嘅。咁咧，即系等于咧，我哋见到咧，即系我哋如果我哋去开强国啦，咁喺强国有啲药店咧，见一啲药咁样样咧，咁你会见到，咦？佢明明写住香港出品嘅、哦，咁但系点解咁三面口？我未喺香港见过嘅咧，咁样。咁、其实好多时佢都系玩一啲咁嘅伎俩啫嘛。即系可能佢真系喺一啲香港啲好细嘅药店有得卖。系啦，又或者讲紧话，我可能佢本身间公司咧喺香港注册嘅，咁咪佢上到去咪话，我系香港品牌嚟嘅，咁我咪即系啲人有信心啲或者好卖啲咯咁样样， 浑水摸鱼， 呢、這个亦都系可能系大陆嘅做生意嘅模式咯，即系随住前期系有成功嘅，譬如收购咗收购咗咩咧？苏宁啊。苏宁之前系收购咗香港旺角有一个啊唔记得咩 铺， 系啊一个唔系好出名，系咪雷射定？ 雷射 系啊，收购咗一个牌子，咁佢都系创造咗一个所谓香港嘅一个牌子啦。咁跟住啲强国人落到嚟，跟住又觉得原来苏宁香港都有噶，加重一个信心啫嘛、香港其实而家嘅玩法咧，就系作为一个世界或者作为一个强国品牌嘅一个 加工厂咯， 系啦，即系会觉得一嚟到香港见到油就会加强一个信心。 因为好多嘢如果喺香港都能够立足嘅话咧，咁证明佢系可以走出国际或者翻去内地都冇问题嘅，呢个确实系嘅。 系 系咁，同埋之前咁多啲好例子，小米啊、维达呢啲，即系抄考之下。又成为咗而家一个好成功嘅案例，咁确实嘅。 不如咁啦，等一等阿白奇去咗剪彩先啦，参加咗剪彩之后，睇下白奇有冇一啲金币朱古力啊咁样啲攞翻嚟，我哋再睇下个周六福系咩料啊。 系啊，想睇下白奇系几咁似吴启华嘅听众朋友、 真系好似吴启华噶。 咁啊，走去拜嗰、那个周。六福嗰个剪彩嘅时候，睇下边个似唔计划。 其实用少少时间讲下白奇啊，或者描述下白奇个样貌啊，即系佢系一个天使嘅化，唔系吴启华嘅化身，又有拉登嘅灵觉，真系有机会嘅，可以介绍俾大家吃一下。 有戴眼镜嘅， 系啦，有呢、這个，大家可以联想下呢个吴启华同拉登嘅一个混合体。系啦，即系等于吴天同杜拉格斯合体完之后系咩样啊？ 唉，唔好讲呢啲啦。嗱，我哋咧就讲翻啲真正嘅偶像啦吓。咁、咧近排咧好多有一个好多强国人啊， 系 好崇拜嘅偶像咧就逝世咗40周年咁样。 天明大哥啊！ 吓， 起码咁唔 系阿 Vin 你偶像嚟喎， 我偶像，我每一次望到100蚊纸就谂起佢，一见到真100蚊纸就谂起佢噶啦，毛主席，我参拜过去维容啊，不过我成日都质疑嗰个系咪真系去维容咧，摆咗几廿年， 定系嗰个艺嗰、那个演员啊， 我都参拜过，我都有质疑， 哇，排队排成粒几钟喎，不惊， 第一佢多人排，第二就系佢条队好慢。 系咪真系神咁样噶？佢喺北京个参拜个， 其实真系已经 即系 到咗 神 嘅级别噶啦，系神系神嚟噶啦。因为佢所谓神或者系人，睇下你点样去 上香啊？ 啊，冇上香，佢嗰个灵柩上唔到香。 有冇咩神迹啊？有冇人拜完 冇冇冇冇冇冇啊？北京冇海，有海应该可以分开咗佢嘅。北京唔见有海，所以分开唔到。系啊，但系参拜嘅人真系好夸张。当年我参拜佢咧，题外话少少，我就冇带呢个通行证。 咁喺门口排队，我就发现，点解前面嗰啲人要攞身份证嘅咧？跟住我排到我嘅时候，我就同佢讲啊，对不起啊，对唔住啊，我嗰、那个通行证咧就摆咗喺酒店，咁攞张房卡俾佢睇，就话我住喺黄浦井嗰个皇冠假日酒店。跟住 OK 啊， 转住咁 啊，真系好灵活变通、啊， 一参观都系一个灵柩咯，或者拉得太远啦，我哋想听。听翻历史系嘅专家， 唔系专家，即系咧，因为咧近排咧都系唔好话专家， 我见张五常啊，或者一啲国际嘅名人都要请教你啲历史嘅事情噶。 我哋八个加埋等于一个八旗啊嘛，所以叫八旗。 八旗兵 系啦，我哋八个张五常加埋等于一个八旗。 我哋可以揾一集节目解释下我哋三个名嘅由来。 OK， 系啦，咁我哋依家诶讲翻呢度先， 下一集啦，就下一集。 讲到一集 讲翻专家， 八旗啊，讲到我哋。有讲十秒， 系边咯？由我2002年赌波开始讲，OK， 唔好岔开先。 咁即系我哋尊重翻毛主席先啦吓。 系 咁，今年 系咪要默哀五分钟先？诶，而家大概仲有八分钟啊，默哀。 我尊重佢嘅，支付佢嘅电视我都好睇，好中意睇嘅，所以我中意无记电视。 系啦，咁40周年啦，咁今次40周年都系一个即系比较即系大事啦，你齐头啊嘛，40周年。 咁系点咧？庆典定？ 但系好奇怪，就系咧所有嘅官方嘅电视啦、电台啦、报纸啦，其实都好低调处理，即系低调到咩程度呢？低调到系冇讲，系即系或者轻轻带过咁样，甚至有一啲民间即系毛主席 fans 啦，即系佢自发搞一啲活动， 系都被人禁制， 被人禁制或者被人 冷处理、 嗌停、冷处理等等等等。系啦，咁就奇怪嘅。 点解咧？ 嗱，有分析就话啦吓，咁就因为咧嚟紧咧就准备个19大，系啦，咁咧所以咧就喺啲咁即系相对嚟讲比较敏感嘅时候咧，咁就唔好涉猎呢啲咁嘅话题啦，因为咧有个说法咧就系话咧，依家嘅中国啊， 系 一个亚文革嘅状态，所谓即系亚文革嘅意思系。咦，同当年嘅文革咧， 好类似， 有类似啦，或者有迹象，咦，会变翻好似当时文革咁咧，中国咁样样咧，咁咧某程度上咧，可能因为有啲咁嘅声音，又或者可能即系可能我哋强国有啲所谓权斗啦吓，一啲疑似嘅权斗， 系 咁啊，令到喂，咁你其实咧毛主席一个细细嘅周年咧，都系一个敏感嘅事件嚟嘅， 系 咁，所以就都系低调处理就搞街啦咁样。 其实题外话想插一插啊，我好想听下白旗，因为白旗始终系 历史嘅， 佢。当年喺清华嘛嗱，主修呢个近代史啊嘛， 清水湾华， 清水湾华 系人少， 主修历史，咁我好想嘅，因为我识阿白旗都接近10年嘅啦， 系， 即系想听下，从来冇问过，都想听下白旗点样评价毛泽东呢、這个毛主席呢、這个，唔好讲毛泽东，毛主席呢个人啦， 伟大嘅毛主席， 我咧就我就惊得罪人嘅，系，咁但系咧 出洋啊嘛，人哋以为你系拉登啊，唔惊。 咁啊系，咁咧所以咧，即系毛主席嚟讲咧，我就 过大于功咯。 功嗱，应该咁讲，如果系中国政府嘅论调咧，就系佢系七分功又三分过啊嘛。 系， 咁所谓七分功就系讲紧，即系主要系讲佢建国嘅贡献啦，或者佢所谓带领中国走向强大啦。 系， 佢个三分过就系文革啦，即系主要同文革有关啦，或者。即系嗰阵时嘅大饥荒等等有关啦，咁样样。咁咧，但系咧喺我自己嘅个人立场咧，我就会觉得都系过一定系远大于功噶啦， 即系功不抵过啦。简单讲， 肯定。 我喺我嘅心目中，我都唔觉得佢有咩特别嘅功。 系啊， 有啲咩功咧？即系我真系一时之间我就谂唔到啦。 你又共产党， 你又先中过， 我就才疏学浅。系啦，咁佢过方面咧，嗱，净系一单已经够啦。 文革 至少 5000万人嘛，报称我觉得 至少4000到7000万人， 人都唔系即系人都系好紧要啊！即系但系咧，佢嗰个概念先恐怖啊！即系点会去将啲文化嗰啲有文化嘅人专门去批斗佢哋，一啲冇文化嘅人咧就喺毛泽东嘅旗下，跟住一齐去对付啲有文化嘅人啊咁样。咁呢个完全将个道理歪曲到。我谂到而家个影响都仲系。 我自己个人观点啊，如果大家清醒嘅、理智嘅，咁我会觉得 佢会教唆你做一样咁嘅嘢，咁你自己会分析噶嘛？或者好似 好明显当时就系唔理智啦。 诶、欸，唔好讲当时啊，或者将引申到而家嘅我哋所谓嘅蓝丝黄丝， 嗯， 咁啊，虽然有理智， 都未必全部理智啦，系啊， 系啊，即系你唔好讲当时嘅七十年代，你而家去到呢个21世纪。即系过咗差唔多五分一啦，咁都会出现咁嘅情况。 嗱，佢当阵时你唔理智咧，我就唔够胆讲。 嗯， 咁咧，即系佢俾我嘅感觉咧，都系一个视人命如草芥嘅一个独裁者啦，所谓咁嘅样。 绝对系啊。 系啊，咁佢即系佢有啲论调，例如哦，我宁要核子，就不要父子。 嗯， 系啦，即系讲紧话，喂，你啲人民你死活。 嗯， 唔关我事，即系最紧要我哋中国有个核，有个核子咁样样。 嗯， 好啦，有例如讲紧话，喂，我中国应该要死几多几多人先系最，先至系最合适嘅。 嗯， 咁呢啲论点咧，我会觉得系比较奇怪啊。 嗯， 而且令到亦都系比较令我感觉即系唔舒服啊。即系我作为人嚟讲， 嗯， 系啊，即系喂，你点可以？你即系你作为一个国家嘅统治者又好，甚至系作为一个人都好，即系点可以啲嘢去到即系极端到呢个地步咧？ 系，而我确实睇唔过眼佢而家，即系我细个唔明啊，细个以为细个冇识咁多嘢嘛，以为哇毛泽东真系好伟大噶，同世界其他上好多国家嘅伟人都系应该系并列噶，因为睇到好多宣传啊，吓毛语录啊咁样喺世界上好多有佢嘅影响力喺度噶嘛。而家我睇翻佢做过呢啲嘢，我就真系完全唔明点解可以歌颂咁嘅人。你如果你啲粉丝去歌颂咁嘅人，你某程度上亦都代表咗你自己，亦都系一个咁样嘅人，认同一个概念啊嘛。 同埋另外一样，头先 M J 你提过嘅嘢咧，就系、是、即系佢对嗰个中国文化一种活杀同埋摧毁啊嘛。 系啊， 即系嗰即系我哋中国人叫即系十年浩劫啦，即系文革嘅时候啦，基本上。无论是一啲学者啦， 系啊， 又或者即系可能老舍咁样啦， 好惨啊！我听到你讲嗰啲理论，嗰啲经历， 系啊，又例如未必一定系学者嘅，一啲普通人，例如讲紧话，我有啲朋友，我啲朋友佢嘅上一代，即系佢上一代，即系仲在生啦。当然，即系文革，即系佢哋依家都唔系话一段即系长得好紧要嘅时间，个阴影系直到今时今日， 系 都系有个咁嘅阴影喺度，即系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嘅妈妈，即系喺香港住嘅。佢会夜晚瞓觉咧，佢依几十年系未瞓过一觉好觉。 咁严重啊！ 因为佢全家俾人斗。吓，系啊，全家嗰阵时俾人批斗。 嗯， 系啊，咁佢基本上每一晚佢一掀埋对眼咧，就会不其然咧就谂起当时嘅情景啦。 冇捉我，冇捉我。 系啦，冇捉我，冇捉我啦。咁一调翻转又好得意，而我嗰位朋友嘅妈妈咧，佢依家咧就系、是、一个民建联嘅忠实支持者，系啊，即系人咧，人性咧，有时就咁奇怪噶啦。 点解咧？ 根据佢嘅理论啦，吓，或者根据佢原因啦，咁就系话，唉，唔好搞咁多事啦，即系最紧要稳稳定定。唉，总之我哋听晒佢讲就冇事， 有饭食就得啦。 听晒佢讲就冇事啦，咁样讲。咁佢话，唉，嗰阵时就系、是，唉，可能唉啲人搞太多嘢，咪搞到乱七八糟咯，咁样样。咁所以，唉，佢都唔好，即系佢受嘅折磨啊，就受嘅伤害，或者咁，因为咁讲，一个人咧，即系经历过啲咁嘅事情咧，调翻转，佢会过分地追求一种所谓安稳， 完全放弃抗争嘅受害者，系啦，既然抗争都冇用啦，我做一个受害者，唯有去埋加害人嘅一方嗰度，系啦，希望加害人嗰方就稳定强大，冇事。 呢、這个又有别呢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接近嘅，但系接近 唔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你系会同情或者去站喺呢个 施弱者 嗰 方 面。 佢而家类似噶啦，因为 而家佢唔系因为佢同情佢系只不过系觉得迫于无奈，唯有系站喺施弱方嗰方面。佢知道施弱方系唔啱嘅，系绝对系唔值得去乜嘢，只不过系狐假虎威。我会觉得是咁嘅情况咯。 嗯， 系啊，不过就 当年文革嘅种种情况都好啦，后世嘅评价应该相信绝对都系 负面。有关文革咧，就好多故事可以讲嘅，咁都唔系一时三刻可以讲得晒。咁或者我哋可以即系揾一集啦，就即系又系即系讲一讲文革又好，点都好，或者佢啲后遗症。 嗯，其实我谂住分十节俾阿阿伯奇讲噶嘛，每节喺榕树头录两个 钟。恐防我哋呢个节目可以执笠，因为有啲地方系有啲闷嘅，但系我哋睇下吓，有咩可以分享下俾大家听。 讲翻啲有兴趣啲嘅，咁啊，我想分享一下一阵我哋我晏昼睇嗰套戏啊， 《厮杀列车》 系真系有啲观点，除咗佢系经历嘅一啲画面啊，或者血腥嘅画面，真系有一节分享。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大家讲个 ，OK， 好。